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32集。 雨风， 小看杨文玉，就是小看沈泽川。沈泽川麾下幕僚德才兼备，杨文玉却始终稳居首席。两年前杨文玉离都狼狈，那是两年前，他辅佐的可是中国萧主沈泽川。台上略显嘈杂，学生们的声音挤在大雨里，埋在竹浪里，凉风习习。杨文玉挪下眼唇的帕子， 诸位劝我迷途知返，我却要劝诸位回头是岸。 姚文玉的声音依然清润，仿佛那几声咳嗽不过是雨中小憩。 我问先生，老师殚精竭虑死谏朝堂，为的是什么？ 曾玉答道， 震慑宵小，以正尊卑。 姚文玉在风荡起时骤现锋芒， 大谬不然，老师殚精竭虑思民生，稳健求和顾民意，事事以民为先，时时以民为本。如今你们颠倒尊卑，罔顾百姓，为一己之私苟且庙堂。岑寻义、孔伯然、薛延清，尔等究竟以何等颜面再拜我的老师？ 他弦上露出此等素色，一番言辞犹如刀割，话的曾玉踉跄后退，哑声说， 我等。 姚文玉神色依然不变，继续说， 我再问你，所谓药成科、归民田、安民业、正尊卑，此四点你们做到了哪一点？ 曾玉气势已弱， 丹城、传城、吴城、狄城田税皆已收回，四城归田于民，减免税收，正是休养生息之时。 贺连侯为了填补传城田税，主意旗下乡绅强瓜地皮，田是还了，却是拿戈壁充良田，四城流民仍然层出不穷，此州早已人满为患。你们所谓的药成科、归民田、安民业，不过是娶亲放种，诸位拿去赈济的粮食都是我们府君恩授的。 曾玉哪想杨文玉会陈词伶俐，传承田究确有其事，只是迫于外患，不得不暂时停止追究，今日已经成了姚文玉的一把利器。曾玉身旁的学生反应极快，道， 一派胡言，你背叛君王犹入师门，不过是个苟且轮车的参船之徒，你做了什么？你能做什么？ 姚文玉坐下的驴子微微往前，他说， 我为谋士岂能僭越行事？ 学生当即哈哈大笑， 推辞敷衍罢了，你根本什么都没做。薛公立斥世家，匡扶李氏，在丹传诸城皆受人爱戴，你问他们有何颜面见阁老？姚文玉，我看无颜见阁老的人是你啊。 姚文玉有伞微晃，他也笑起来，可这笑不留痕，过去了便过去了，没有半分得意。他说， 在其位谋其政，诸君识君之路，为民请示不应该吗？薛延清经营去都，量行江山，我自叹不如，他是朝臣，我乃谋士。 他的眼眸微暗，其中闪烁的星光泯灭，只剩沉甸甸的气液。 吾主纵横乱世豪雄之间，先凭察此匪患，再当六州所难，通南北商贸繁土，不吝余力，顶住铁骑踏外患，两年内收失地，定八方，安民业，造就三州良田万亩，三境荒地不复，力推皇策，落实户籍，广开言路，以纳天下贤能，不以门第前臣来决英雄后路，更敢以身为鉴，战守端州城门。 雨噼里啪啦的打在伞上，像是急促的战鼓，震耳欲聋。 辅佐良主，我便是天间云雨， 聚散随意。我可以无名、无德、无所送。 崖外玉稳如山，咬字清晰。 但无主，必定彪炳千秋。 谋士，谋士与朝臣都是辅佐良主的人。姚文玉敢自贬自身公推沈泽川，是因为他是沈泽川的谋士，他是替沈泽川在谋江山、谋名望，不是为自己。他言辞间句句都在反问曲都诸人，李建廷做了什么？人主无作为，才是辅佐无能。曾玉强撑着， 纵然你巧舌如簧，也掩盖不了沈泽川出身不正。他父亲沈卫兵败六州，若是放你们入城，来日全天下的人都要拜沈卫这个无耻狗贼。 如此，李建廷就出身正统吗？ 你放肆！ 学生看杨文宇气定神闲，稳居上风，涨红了脸。 皇上尊讳，其实你这…… 杨文宇在雨中陡然抬高声音，再次问道： 今日谁能当众证明李建廷就是正统？你吗？薛延清吗？你们奉他为主，跪拜万岁，却连真假都难以辩驳，哼，简直是天下笑谈。 薛公只有先帝一臂。 学生已经乱了阵脚。 皇上但是便有祥瑞，错不了啊，错不了。 既然你们证不了。 杨文玉压抑着咳嗽。 我可以。 曾玉忽感寒意，看杨文玉的青山摇晃，觉得这不是远卓，这是中伯来的敌人。 薛延清引楚军回宫时，曾向内阁出示先帝朱批和秦王私章。 雅万玉用手指轻擦过泛白的嘴唇， 可这两样物件风马牛不相及，秦王私章根本没有盖在朱批上。如果仅以此物就能证明李建廷是秦王嫡女，那我姚氏书房内的贵胄遗笔皆是帝王佐证。 曾玉纵使手脚发凉，也不能再弱了气势。今日城下对谈万众瞩目，答错一句话，对曲都而言就是灭顶之灾。他定一定神。 皇上入宫时，内阁当堂宫宴，当时还有太后颔首，确认皇上正是李氏血脉。 风雨草几砸在油纸伞上，像是爆开的豆子。 先帝去后，李氏凋敝，你们所谓的当堂宫宴不过是凭靠薛延清的片面之词。太后独居深宫，内有权宦挟持，外有佞臣威逼，如何能说实话？ 曾玉胸中大震，他仓皇退后。 佞、啊、你怎可说我是佞臣？宫宴当日满朝文武皆在场，谁敢胁迫太后，我第一个手刃了他。 好，先生忠义，我很佩服。 姚文玉从袖袋里抽出封信，对曾玉说： 我这里恰好有封三小姐的密函，既详细写明韩城用嫡城账务胁迫太后一事，还附有太后与三小姐的家信，皆盖有太后私章。 此信一出，雨中哗然。曾玉何曾料到姚文玉真的有证明，那股寒意直窜脊梁。今日根本不是中伯凶险，而是去都凶险。他扶着旁边的桌沿。 三小姐离都许久，不再侍奉太后左右，她的话…… 三小姐乃是启东大夫人。 姚文玉句句紧闭。 她的话若是不可信，启东300,000守备军为何至今没有出兵？ 雨中闷雷炸响。姚文玉松开手指，任由密函跌落水洼。他说： 其实宁可赔上百年威名都不愿出兵秦王，正是因为如今皇位上坐着的根本不是李氏君王。薛延清指鹿为马，不仅欺君罔上，更假借楚馆小女充当皇嗣。 楚馆小女？ 你妖言惑众！ 学生指着姚文玉厉声说： 皇上乃是去都农户之女，在晋陵间早有人名。 昏聩！ 杨文玉眼眸里没有温度。 李建廷登基后从没召见过养父母，他若真是仁义守孝， 便不会对养父母不闻不问。 这句话休说曾玉，就是他身边的学生都陡然跌坐在地。去都督军在悚然间交头接耳，阴云已经逼到了去都的殿宇，在电闪雷鸣间劈亮了狰狞的飞檐。那封密函迅速传递在西南各地，还藏在去都的锦衣卫们走街串巷。葛青青占据着茶馆，看雨珠猛烈敲打着窗纸。李建廷仰首听着雷鸣，对那已经砸响的战鼓了然于心。他问空荡荡的明礼堂， 东烈王出兵了吗？ 风泉点燃一炷香答道， 快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